咁呢個就即係我哋今日就尚且我哋唔用呢個方向去睇啦，係嘛、因為講真呢件係即係一件大是大非嘅一件事情， 唔好將佢變成娛樂新聞。 係啦，咁雖然我哋見到 CCTVB 都走呢個方向，係嘛，都想去喺呢個方向嗰度獵奇，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嘅。 唔係好簡單一句答完㗎啦，男未娶，女未嫁，係咪？即使你兩邊都有男朋友、女朋友，又如何呢？係咪唔可以同居嘅咩？唔可以即係試下分嘅咩？ 係咯，冇所謂，冇問題㗎。 咁一齊拉咪差佬仲慳翻啲功夫咯，唔使去幾個地方喺度刮佢哋咯， 亦都唔需要點樣深究啦。咁但係就你見到政府好蠱惑嘅，即係你做完呢啲嘢之後，你永遠都係嘅。你唔知點解咧？你拉糧油咧之後咧，硬係會有啲人咧就殃及池魚嘅，即係唔係？即係硬係會拉埋其他人嘅。即係呢種做法就係話你嗱，通常個輿論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就係咁樣噶嘛。拉糧油通常個人咧都覺得抵死啊咁樣噶嘛，係嘛？咁但係你拉完糧油之後，又拉下相關，即係你拉下其他社運人啦，係嘛？咁譬如啊，今日又話拉咩啊嘛？拉呢個眾志啊，同埋呢一個叫做大專政官啊，嗰幾個啊嘛，佔領西環啊嘛，係啊，社記啊嘛，阿吳文遠啊嘛，係嘛？ 咪所以你可以從最近呢一個嘅所謂嘅大手部裏邊咧，係總結到咧，起碼而家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咧，成個治港嘅策略係點樣？就話咧，佢完全咧係一個都不放過。 一個都不放放過。 佢形勢點解佢咁樣判斷呢？其實都唔係話好複雜嘅啫。雨傘運動之後，佢需要咧係展開呢一個嘅白色恐怖，係咪？佢呢一個係一個反擊嚟嘅，即係對呢啲抗爭運動的一種反擊。好啦，咁形勢上有啲人問：喂，點解 call 咁耐咧？咁樣，喂，你雨傘運動之後，成個運動係沉寂，你再嚟掟一次石，成個勇武抗爭、成個本土嘅力量係全部潰散嘅時候，我咪一夜打你咯，打到你巢為止，所有人都唔放過，唔係淨係本土派，即係掟石嗰啲，甚至乎你追究翻2014年嘅雨傘運動第一日掟催淚彈嘅時候，再加而家零星落索啊！嗰啲抗爭運動裏面咧，任何有異動嗰啲，全部都一次過不放過。其實呢一個總結唔係好出奇嘅，係一個 revenge 嚟嘅，英文就係叫做真係大手報、大報復。即係你哋唔驚啊嘛，好我就拉你，拉到你怕。拉到你驚為止。 這個呢就真係你見到永遠你共產黨嘅做法就係咁嘅。喺幾年前啦，呢一個烏坎村捉嗰個村長叫咩名喎，嗰個叫做係那個村長啦，係咪？即係本身就係佢個村長維權又冇事㗎嘛，本身就傾掂數㗎嘛。佢就係永遠都係嘅，即係沉寂完一輪之後呢就會清算嚟嘅。 唔係呢啲咪就叫秋後算帳。 秋後算帳啊。 佢製造呢一種嘅白色恐怖係俾一啲警告日後嘅參與者。或者係組織者。嗱你再嚟啊，我再喐你。呢個其實先係大家最驚嘅地方㗎嘛。同埋佢而家就算你話糧油嗰單 case,有人话喂，立法会点样去非法集结啊，大佬？其实你唔系好知道非法集结咧，就唔一定系我哋示威游行先可以告得嚟噶。我哋有咁嘅误解，因为你俾佢嘅英文同埋中文咧系误导咗啊，就系个罪行个名咋。因为佢英文就叫 unlawful assembly， 大家就理解就一定系一啲公众集会啊、游行啊、示威嗰啲。其实佢所谓嘅 assembly。英文同中文嘅所謂集結咧，都唔係咁樣嘅理解嘅，大佬。因為點解啊？佢嗰條罪行，你聽清楚。就算你有攞牌又好，或者冇攞牌都好，即係所謂攞不反對通知書都好，佢都可以告你非法集結嘅，大佬。因為點解呢條罪咧？過往嚟講，告我哋啦，包括我在內啦，我變成案例添，因為我上到去上訴庭啊嘛。呢條罪係專係愛嚟告黑社會嘅。 哦，係講過啦。 黑社会是怎样？而家两批人在度即系炒孖擦蟹，在度大家互凶，嗰条罪就系我嚟对付呢啲嘅。因为佢嗰条罪系点讲啊？佢系三个人或以上，你所做出嘅行为，好可能会令到人觉得有破坏社会安宁嘅发生。 英文就叫 Bridge of the Peace。 嗯、 Bridge of the Peace 即是说呢你空下我，我空下你。喂，咁旁边的人有个即是客观的测试的嘛，我记得那时候李柱明帮我打的那场官司就叫 Objective Test 嘛。啲、嗯、人会觉得一般稍微合理的人都会觉得喂咁样我是会社会安宁受到破坏的，因为跟住你就会打交嘛。 嗯， 或者你即係你劈我撲你劈你嘛，但係如果差佬當陣時喺度空空下嘅時候已經到場嘅時候，啲、黑社會佢已經 stop 咗你啦，咁告你咩呢？咁你唔係打交，咁咪告你非法集結囉。同樣道理，你攞返梁油同我1992年嗰個 case 嚟做呢個對比，我92年嘅時候喺呢個昔日嘅新華社今日嘅中聯辦門口就咦呵呵喺度擁緊嗰條鐵欄嘛，咁咪喐你囉。喂，其实我哋係冇同差佬打交㗎，係咦呵呵㗎咋，即係有肢体嘅所谓嘅冲突㗎咋。咁、但係你所作 有一个讲法叫起哄，总之有起哄呢就可以入得。 而你有少少嘅所谓、 你係有 take initiative 嘅。 第一 take initiative、第二就係、你係有 breach of the peace 嘛。因为我喺度拱下拱下嘛，我同你拱下拱下嘛，而家喺度，我同差佬虽然系话两个对住栏啫，我哋冇一锤两锤啊，如果唔系就告你打交啦，大佬系咪？所以咧，三个人或以上，咁你一定够三个人或以上啦，佢立法会里边，所以嗰个所谓定义系不在于立法会啊。 嗯、 就算我哋而家喺呢间房入边啊，我哋几条友嚟呵呵啊，都可以告我哋非法集结咧，因为有其他人喺度噶嘛。或者隔離房嗰啲人會見到喺度驚㗎嘛，你幾條友喺度打交㗎嘛，可能會咋。但係你作為一個客觀嘅基礎就係正常都會覺得你好可能下一步呢就會所謂破壞社會安寧。 嗯。 而唯一爭拗嘅論點就係、究竟佢阻住你去入立法會，雖然佢犯法。你可以挑戰嗰樣嘢唔合法，因為基本上佢未 DQ 㗎嘛，係咪、但係你所作出嘅行為嚟，我推你呢下，而家你顶住我，系咪有合理嘅暴力噶？ 系，即系等于咁样讲， 英文就叫 reasonable force， 即系等于咁讲。如果你喺嗰个 moment 里边斩人，喂，其实讲真的，你就算 不合比例啊， 系啦，唔合比例啦， 即系好简单啫嘛。你而家顶住我门口， 系， 我而家要入嚟节目，喂，呢间房系我 的，系啊， 咁我好合理咁推开你就得啫，我唔可以攞刀斩你噶嘛。 哦， 咁呢个唔系 reasonable force 嚟噶嘛？喂，嗰阵时候我哋拗过呢个论点噶。 嗯， 你中联办门口、新华社门口系应该可以抗俾人抗议嘅。 嗯， 如果你咁样做系违法嘅。 嗯， 你可以咁讲，但系你所做出嘅行为唔系 proportionate 噶嘛。 嗯， 唔系 reasonable 噶嘛。同样道理，梁油俾人 DQ， 其实佢未 D 晒嘅。你唔俾佢入去宣誓，雖然呢樣嘢嗰啲保安係唔合法，咁你咪去訴諸法庭咯。但係當日你同你嗰班助理起呵呵擁到嗰班保安傷曬嘅時候，佢咪告你非法集結咯。 但啦， 所以如果你分析嘅時候，喂，第一你要睇究竟佢合唔合理唔俾人入去先。咁一單，另一單就係你咁樣去做，究竟合唔合理？ 嗯， 你要分开两嚿嘢嚟讲，唔，所以有啲人咧个分析咧好浅薄嘅就，喂，屌，非法集会，立法会点非法集会啊，大佬，喂，告非法集结嗰啲啊，唔系集会，系集结啊，而家叫改咗个名啊，以前我就叫集会啫，喺酒楼成日告噶，大佬， 黑社会嘛， 你告黑社会咪就系咁咯，斑马嘛，起哄啊嘛，你谂翻黑社会嗰啲戏就知噶啦。两班人你要咦呵呵啊，未斩㗎。斩嗰时候可以告你，因为告你伤人啊，告你殴斗嗰啲嘢啦。差佬即到，即刻两边拉晒佢啊，有病嘅企右边，冇病嘅企左边嘅时候。咁告你咩啊，你未打交㗎喎，咪告你非法集结囉。所以你唔好以为嗰样嘢淨係涉及政治啊，嗰、那个场地系唔重要㗎。只要你三个人或以上，你做嗰个行为好可能令人会觉得你是会破坏社会安宁就中的啦。其实这条很容易中的。我们那时候都有提议过的。即是我去打的时候，李柱明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应该是取消了 unlawful assembly 的。因为你下一个阶段就真是你骚乱了。真是好像即是旺角那样。你不如告他 riot 好过啦。不用说很可能觉得直情是社会安宁受到破坏，所谓骚乱了。那好过。Rather than 好似而家咁半桶水， 好容易俾人唔用咗呢个法例，乜鬼都可以告你，乜鬼都有个客观基础认为其他人会惊紧，社会安宁受破坏嘅。 嗯， 咁你咪大祸咯。 嗯， 我哋嘅表达意见嘅自由，我哋行使我哋即系所谓宪法嘅权利，受你影响噶嘛。 嗯， 咁所以今次梁游呢单 case 咧，有啲人系搞唔清楚嘅。一再重复一次，所谓你所谓嘅一单还一单，一单就系、是、喂佢未 DQ。你唔俾入去宣誓啱唔啱先？咁啊，梗系唔啱啦，大佬。但系从另一个角度，你唔系使用合理嘅武力去行使你嘅权利嘅时候，你中梗嘅。 嗯， 佢两个真系中梗，所以我开始我觉得我好同情呢个梁友。 嗯， 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喂，喺宣誓嘅时候噏嗰几个字啫，系嘛？系戆居啲，系小学鸡啲、嗯。好啦，俾人 DQ 咗个资格，而家俾人追。百几二百万闲闲地，跟住仲一系列嘅官司排紧队嚟。 唔系，所以我 喂，所以共产党真系完全不放过你两个。 唔系，所以阿郁文咧，佢嗰阵时话即系要就算要补选啊，都系佢哋即系优先啦。咁但系我见佢而家咁样搞法，官司前身，跟住又话请一个即系咁有钱，唔系咁。即系咁有咁猛料啊！嘅一个人权律师系嘛，即系由英国请翻嚟，咁但系佢筹咗四十几万嘅，有边有钱请我唔知 道，六十几好似 话系，但系你都冇理由请到啊，系嘛？即系你跟住你点样，你仲点样去补选咧？除非有人失钱俾佢， 正常嘅生活咧， 系啦。 喂，佢两个真系大镬嘅， 大镬噶， 以为投身政治，以为本土派，以为而家有市场，冚家祥一个屈尾十。由天掉落地， 同埋真系过街老鼠啊！你呢边都系，唔系即系你好最黑人， 唔系所以我觉得系有我见犹怜噶。嗱、 啊， 你虽然话即系嚟话追翻嗰百几二百万嗰度，当中系有争议嘅、 嗯， 即系有好多时啲友都讲到乱晒大龙嘅。我都其实本来想讲好多次嘅，但系借呢个机会咧再重申个观点、 嗯。 第一，如果我系预支咗俾你去买办公室设施嗰啲所谓嘅实报实销嘅开支咧。喂，你唔做议员嘅时候，因为你交翻呢啲嘢出嚟，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嗱，你有部电脑喺度，有咪喺度，呢啲嘢我系根据立法会嘅条例里边申请噶嘛。好，你唔做立法会员嘅时候，你咪俾翻佢咯。喂，我哋都有嘅，做区员嗰阵时候有十几廿万噶，装修啊，买办公室嘅设施啊，买所谓电脑啊，买嗰啲咪啊仪器嗰啲咁嘅嘢。喂，我哋全部要 mark 单晒佢噶。我冇得做嘅时候，咪俾翻个 list 你咯。你咪 check 个 list 咯，所以嗰笔咧就一定攞翻嘅，一定要攞添。政府就因为你喺个任期里边之前已经预先民就攞晒嘛，喂，你好多人系冇攞晒噶，甚至乎系买嗰样嗰阵时候先 claim 嗰样，咁你一次过 claim 八十几九十万咁，走去搞完呢啲嘢，你一系就俾翻嗰啲物件我，一系就俾钱，系嘛、嗯？第二单就系话佢涉及佢啲员工嘅开支，咁呢个当然呢、這个就梗系有争议啦。 嗯， 政府收翻系冇道理，因为我请个人翻嚟噶嘛，大哥薪酬嗰度都有争议， 嗯、 就问题你点样折法？佢几时被 DQ？、嗯、如果从法律个角度去讲，唔系讲政治吓、 嗯， 政治你从我都认为佢唔应该被 DQ 嘅，大佬讲句说话都唔得，系咪？喂，佢哋嘅理念嚟噶嘛，讲独立，好憎老共噶嘛。嗯、但系如果你睇翻成个过程里边，梁游唔单止系过街老鼠咁简单。嗯是用完就掉老共。 喂，真係好狠啊你照真係。 喂，老共利用你，我唔知佢真心定假意定係还是有卧底，但呢啲嘢已经係冇意思嘅再探讨。但係喂，佢真係俾人用完就 心寒。 喂，佢係外借呢一个嘅本土力量喺成个梁振英嘅管治里面係我嚟打呢个反对派㗎嘛。 阿土伯你知唔知边啲人最聪明，即係睇清楚即係老共啊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残忍、咁冷血嘅一啲即系统战策略咧、 嗯， 即系其实反，即系其实你而家见到咧，反而系偏偏就系建制派咧，就最聪明、最洞悉到共产党咁残忍、咁冷酷嘅一啲政治手腕。不过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好。